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感应篇》第30节，受入不愿这一桩事情。是很难做得到的，但是必须要做到。为什么呢？与我们切身利害关系太大了。世间一般人，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不是遭遇到许许多多恩怨的这些事故？佛法里面跟我们说的八苦，怨憎会，爱别离，这是古今中外无不令人感叹的事情。这两桩事情都不是我们愿意遇到的，可是在一生当中偏偏会遇到，时时会遇到，处处会遇到。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不能够忍辱。从小怨结成深仇大恨，我们在文昌帝君胤祉文一开端，文昌帝君叙说他过去这个报恩报怨的这些事情，惨不忍睹啊。如果不是遇到佛法，很难觉悟啊，很难回头啊。这个是真正的痴迷，他才会造这种恶业。佛菩萨圣贤人教导我们，决定有道理的，决定有好处的，有利益的，叫我们常常想着别人的好处，不要记别人的恶，常常念别人之恩，不要记别人的怨。这两句话很重要，你要能真正做到生生世世享福，生生世世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爱戴帮助。可是偏偏有许多人忍不过， 我过去受过一些例子，我自己学的，我能够忍辱。我这个忍辱是在学校里做学生学来的，是我一个同学教我的。抗战胜利之后，我在南京念书，我们有个同班的同学，这名字我记得就非常深刻，他教我忍辱。白正焕这个人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了。这个人有修养，我对他非常佩服。我在学校里面，这年轻的在学校好胜，也确实得到老师的爱护，同学们的尊敬，这现在讲的是学生领袖。我这个白同学呢，我是最瞧不起他的，时时给他难看，侮辱他，他一点都不生气，这一点很难得。而且在背后啊，他对我都赞叹，从来没有说我一句坏话。一个学期下来之后，我被他感动了。他是用身教教我的，太难得了。所以这一套本事我就学会了。学会之后，我的确得很大的受用，任何场合当中，人家无理当面侮辱我、骂我、诽谤我，我若无其事，我一句话不会说的，你骂让你骂，骂累了你不就不骂了吗？你要打我就让你打，绝不还手，等到你打累了你就不打了嘛。我学了这招可是我这个白同学我是一个学期大概是四五个月我才被他感动所以我这个人很难感化了。我这些同事骂我打我的时候不出三天后他们觉悟太快了。三天之后就买了礼物来看我向我道歉说他错了。我说你没错。他们比我厉害。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感动就回头了。其实他们这对我有没有好处呢？好处太大了，我的考级列到第一了，就是他们帮助的呀。所以你能忍，不但不吃亏，也占大便宜。你在一个公司行号里面服务。经理老板觉得你有涵养你有修养赏识你这个同事尊敬你升迁你的机会都列在第一谁帮你忙骂你那些人打你那些人侮辱那些人帮了大忙如果你不能够忍你要争你要吵，你要闹， 对你自己就造成重大伤害。这个是眼前的事实。眼前的厉害有几个人能认识？而不知道的时候，这个受辱不愿，我跟你讲的，这叫佛家讲花报，果报更殊胜啊。花报是这一生的，果报在来世。你的冤家，你的对头都化解了，都变成朋友了，都变成了热心帮助你的力量，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都容易成就。所以佛菩萨常常教导我们，宁舍生命不给人结怨仇。生命算不了什么，舍身受身，一切众生都不能避免，这是小事啊！所以说，生死是小事，死生是大事，这两个字颠倒，意思不一样了。生死这一生的事情，小事。死了以后你会生呢，你生到哪一道啊，这个是大事。这个生死了，他变畜生变恶鬼堕地狱，你说这个死大不大？这个身体死了，你做佛去了，做菩萨去了，升天去了。所以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是大事。这个事情几个人懂呢？几个人相信？在过去古老的社会，大多数人都相信。受过圣贤教育，现在人相信呢越来越少了。但是只要他头脑冷静，思维慎密，这些人还是会相信。现在人学科学的多，迷信科学，科学要拿证据，没有证据就不相信。所以从前李炳老讲经提到这个事情，他就说了一个笑话。他说你有爸爸你相不相信？相信。我说见过了。你的祖父相不相信？相信，也见过了。曾祖父相不相信？曾祖父没见过，没见过了就没有啊，就不相信了。这个符合科学啊。世界没有见到的事实太多太多了，没有证明的事情也太多太多了。200年前你说这地球是圆的，谁相信？没有证据吧。 到后来科学技术发达了，证实了，说明说出事实真相了。六道轮回的状况，现在科学技术还没能达到，等科学技术再升级，确实证实了，这时候你怎么说？决定不可以说，我没有亲眼见到的，我就不相信。这是这个种信，真正叫迷信。聪明人可以推理，我想许许多多同学都经验。我们到一个生疏地方，第一次去，突然感觉到这个地方很熟悉，好像从前来过的。甚至于街道建筑都能够判断得出来，从哪里走，又哪有什么样建筑物，确确实实第一次来，以前没来过。我们常常出外去旅行，见到风景优美的地方，突然之间好像有这个念头，哎，这个地方好像来过的。过去生中啊，不是这一生啊。如果没有过去生中，怎么会有这个情形？我说到这桩事情，过去在美国达拉斯有位蔡文雄居士，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啊，相信人有过去时。我这提醒他，他告诉我一桩事情，他说确实，他最初到旧金山开车的时候迷路了，走到一个小镇，突然感觉到这个小镇很熟悉，他告诉同车的人，车怎么样走，有什么建筑物，果然没错，确确实实他第一次到这个小镇，所以他很迷惑，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我告诉他，旧金山呢，在从前呢，那个地方淘金的，大概你是淘金的工人呢，你住在这个小镇呢，你死了以后，这是投胎过来的呀。他想想，很有道理。蔡文雄居士，你们都认识他了，所以大家在一起想想自己在旅行当中的遭遇，如果没有过去生，怎么可能有这个现象？几个人同时开车到那个小镇的时候，为什么他有别人没有？过去生中在那里住过。那么在美国很盛行催眠，用催眠的手段让这个人说出他前身，前身有从人道投胎来的，有从畜生道投胎来的，还有不是这个地球上的生物到这投胎来的，这一种案例在美国已经有几万个例子了，有些透过媒体报道出来了，报道出来的也有一两千条，有一部分我们见到了，所以他们相信佛家讲的六道轮回，知道有六道轮回，我们就想到来世怎么办， 这一世时间很短促，纵然活上一百年，真的也不过是一弹指而已。我活到70多岁了，5、6岁的事情我都还记得，就像在昨天一样。所以想想人生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造恶业，为什么要给别人过不去，要多想想啊。与人为善，决定不给人结恶缘。人家恶意对待我们，我们一定要回头反省，不要一昧的只是他的错处，不见得。他恶意对我，为什么不用恶意对别人呢？所以自己冷静想想，心就能平静下来。平静就生智慧，不是我们自己做得不好，就是言语说错了，无意当中得罪人。人家对我们不好的态度，我们觉得那是应该的。我做了不善的因，应当要接受这个果报。事事都推到对方，都责怪别人，这是重大的过失。纵然这一生没有跟人结怨，大概总是前生。我们学佛的人都相信有来生有前世，那么这个怨我们承受，决定没有报复的，这个账倒是清了，一笔勾销了。忍让比什么都重要啊！特别是小事，微不足道的事情，更不可以计较。重大的侮辱都不计较，何况是细小的呢？一定要用智慧，要用慈悲去化解。人没有不能感化的，不能感化人，是我们自己的德行功夫不够啊，我们的智慧不够啊。在中国历史上，诸位都知道尧舜禹汤，古代的大圣人呐。舜王，你看他家庭的处境，他的父亲吉姆，他后母生的弟弟，家庭环境我们今天看的是恶劣到极处啊，他能忍。 他最大的一个长处就是见不到别人的过失，只见到自己的过失。人家能成为大圣，原因就在此地。所以他能够感动他的父母，能够感动他的邻里乡党，最后感动了国王。尧王听到有这么一桩事情啊，召见他了，把王位让给他，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他继承王位。在中国二十四孝，他摆在第一个。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没有别的，就是自己反省，一切过失归自己。一切的善利归别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谁做到了？舜王做到了。你们想想看，对不对？六祖慧能大师他本人做到了。我们在《坛经》上看到，他老人家处世待人接物，多么谦虚啊！一丝毫傲慢的态度都没有。我们要学佛，从哪里学呢？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榜样。而这一条在所有教诲里面最重要的了。我们在《金刚经》上读读，佛教菩萨修学的六个纲领：布施、跟人如，讲的最多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佛对于这个两条纲领最重视。布施是叫你放下，忍辱是成败的关键，能忍你就有成就，不能忍你就不能成就。所以说一切法得成于人，这个一切法是包括世间法、出世间法。世出世间法能不能有成就，关键在忍耐。大人有大成就，小人有小成就，不仁就不能成就。 啊，这一桩事情呢，我们多想想啊。古今中外，居于领导地位的人，他要选择帮手，选择干部，忍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这个人有才华，但是凡事不能忍耐，没有用处啊。再聪明，也不能够担当重任。这个才华欠缺一点，但是他能忍辱，这个人就可以担当大任。才华欠缺点没有关系，找一些有才能的人给他当参谋啊。来帮助他了。能够成就。能忍耐的人头脑清新清楚啊，不迷惑，他心思不乱啊。不迷不乱就有智慧，就能够做决断。多听听一些人这个意见，他就晓得哪个意见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可以选择，他做最后决断。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所以这一句的教训我们要特别重视，希望同学们要记住，记人之善，不记人之恶，成就自己的大德大行，记人之恩，不记人之怨，人家对我有怨有不善，一笔勾销，绝不存在心上。别人的善要记住，别人对我们的恩德不能忘记，知恩报恩啊。别人有过有不善，要知道人会改过的，所以浪子回头啊。古人教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纵然他有恶，他如果真正改过迁善，可能超过我们，我们还比不上人家了。怎么可以轻视？我们看看世出世间的圣贤，他们的胸怀光明磊落，从哪里修的呢？就从这儿修的。一个人心地纯善，没有恶，遇到的恶人恶事恶境不放在心上，心上没有，善人善事顺境常常放在心上，你说他这一生过得多美满，他过得多幸福。好事不放在心上，心里面尽皆坏事，这个人生活多痛苦啊，晚上都做噩梦啊，谁找到自作自受，不是别人给他的， 所以吉凶祸福啊，在于我们自己一念之间呐、啊。一念纯正，我们一生幸福，一生过得美满。啊，一念不善，一生过得非常辛苦。感应篇里面给我们细细说明这些道理与事实真相。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